海光阿布1872游花园，一搭即二线1872903。 你有咩唔信啊？而家你望佢做咩啊？入嚟踢我手臂，快啲 练拳啦，摊叔。 你唔识我咩？ 你快啲信主啦，你好多业。 咩咩信主啊？无端端又信主跑九公里， 好多业啊！ 同埋爱小动物就会红噶啦。香港先我讲，内地未必。 1872、 啊、接电话。 如果信主会点咧？ 信主我次次都主啦。琴晚曼联又主，曼城黑。 1872 游花园。 你叫咩名啊？ 我叫阿 Ken。 阿 Ken 点啊 ？Ken 点啊？ 哎，三位主持人你哋好。 系唔知数啊 ？Ken 咩事啊？ 问候得通常都领嘢嘅。 系咯，做乜事啊？ 领嘢。希望唔会令你领嘢。 喂，系咩事啫？ 唔好咁恐怖。 打嚟傾下啊，攤叔頭先嗰個題目㗎。 哦，經歷過啲難關， 係啊難關。因為攤叔講一句一個情況，關於陳導演話咩喺飛機度有咩 panic attack， 係佢拍戲嗰時候啫 嚇。OK， 佢甚至 唔 係 講佢搭飛機有 panic attack， 佢係拍戲拍到 panic， 即係翻嚟冇頭 頭命撞嗰一陣，佢話試過有，咁佢訪問都有講嘅，唔係我 扮。OK， 佢話。你话咩？佢甚至乎觉得撞机算打啦，唔想面对。 搞只脚啫，嗰个吓，搞只脚， 系咯， 轻轻搞只。 咁 anyway， 呢个情况我觉得好打动我，因为我都系有咁上下情况。我喺个飞机度，我觉得哎呀，算啦，我唔想面对。 咩事啊？ 系咩事先？你讲啊？你系咪讲到你关个飞机事？你即系搭飞机惊嗰啲啊？ 你飞机师嚟嘅，跟住系咁啊大镬啊喂！ 我即系搭飞机恐惧嘅，真系。 真系。 你讲中咗，飞机系我飞紧。 我明白。即系 你揸飞机噶。 点讲呢？我去学揸飞机咯。 哦，哎呀，飞机师我哋好尊重噶，因为 咩？但系点样啫？你学你而家学紧，但系依家就好惊定咩啫？ 唔系唔系，即系嗰时个难关就系、是、即系自己我系一个自费自己去安排所有嘢嘅身份嘅人去学。飞机师牌嗰啲， 即系去 Adelaide 嗰个啊，就系好多年前 嗰个啊，嗰个系好开心嘅少林寺嚟，有人俾食俾住嘅， 系唔系嗰个咩？我曾经有 梗唔系啦， 你系点啊？ 梗唔系嗰个啦，我自费咯， 系点样？ 自费武功啊？ 啊，我都想啊， 点样自费？即系 讲都唔入题，你衰佬啊！ 唔系咩？即系自己用自己积蓄，用自己嘅。 我明咗咩叫自费啦，个过程系点样？自己点样 arrange 啊？去边度学啊？嗰啲嘢啊，自费已经讲完咗啦。喺你讲啊，呢啲嚟听大佬啊，用自己积蓄嗰啲叫自费。 系，睇下先啦，咩积蓄先啦， 跟住积蓄咯，跟住去 你要咩学历咁先可以申请呢件事？ 系。 诶，呢个好好问题啊，可能好多人都 你答得噶。 是不用学历的。如果你去澳洲学飞。 是吗？ 我讲真的。 是。 我讲真的。 那用多少钱 啊？我由零开始到成套牌啊，我估啊70-80万到啦。 七八十万。 咁有钱。 你咁有钱。 你咁做咩㗎？ 我已经系极悭嗰隻㗎喎，真系。 用几年？用几年时间？用几年时间？ 我都极悭，成世加埋都搵唔到七八十 万。 约莫 两年到啦，断断续续。 两年，咁即系不断要飞过去，即系你储到钱就交学费，飞过去，咁喺嗰度就学揸飞机。 类似咁样。 点解你咁恨揸飞机嘅咧？愿望定咩嚟咧？ 愿望啊，冇得讲。 OK， 咁你学嗰只 中毒太深。 嗰只咩飞机？小型飞机，即系私人飞机嗰啲啊？定系？ 系啊，小型飞机啊，螺旋桨机咯。 咁跟住咧就两年就考到牌啦。 系啊，冇错。 咁难关系乜嘢咧？ 中间啊，因为如果自己去咧，所有嘢都要自己好细心咁安排啦。同埋有啲嘢咧，你真系唔系发生紧咧，你系唔会知嘅。你 例如咧， 例如啊。因为好得，唔知你知唔知？其实我哋嗰啲人咧，我哋嗰啲人咧，譬如考一啲试咧，要储够一啲时嘅，我哋叫 flying hours 啊，储够一啲嘢啊，先至可以嘅。 计睇时间嗰啲啦， 系类似啦。咁但系你听落哦，几廿个钟好快过啫。但系嗰几廿个钟咧，可以吓你蹲你一年半载嘅。咁点解咧？因为初头学飞咧，系只能够飞我哋叫 VFR 啦，即系要睇天做人嘅。 系。 咁呢条天气要非常之咁适合咧，你先可以做到啲训练啊等等嘅。咁同埋又要有 booking 啦，咁你又要 book 到飞机。咁你谂下天又唔好，你又 book 唔到，要 乜嘢嘥你一個月啫？ 係啊，即係可能 我可以成個月乜都做唔到㗎。 即係原本可能你 expect 咧，去一個禮拜就搞掂嗰個飛行嗰個時間，嗯、但係就去咗等一個月先有好天啦、 啊， 天時地利先搞得掂。 係啊， 咁變咗你香港工作就要當但誒、即係耽誤咗。 你香港做咩工作㗎、啊？當時？ 哇！我其實香港係冇工作做， 哇！富二代嚟嘅你係， 我全職去諗住用，即係自己初頭 plan 得好好嘅，以為 嚇，咁點樣儲咗幾廿萬嗰兩年儲到考到牌啫？ 夠好啊喂！ 其實儲幾廿萬兼問屋企人借少少錢啦、 啊，即係儲咗四萬就借到七廿幾萬啦，屋企人。 我都想啊。 唔係，咁你冇嘢做嘅話，你點樣儲啫？我唔明啊。 唔係，咁啊之前有嘢做噶嘛，我不嬲係在職人士嚟㗎。 做咩咁之前？ 啊，都系做航空界嗰方面啦。 哦， 即系、 okay, 有少少关联 嘅。当然唔系个岗位，系啦，唔系个岗位，但系 有 少 关联。所以你有兴趣？ 航空 waiter 嗰阵时做， 吓、啊、 系类似啦。 储到钱嘅嗰份工。 嗰个岗位都如果好俾心机都储到钱嘅。 咁然后嗰两年之内， 大水货。 嗰两年之内咧，咁嗰两年之内你就全职就去考呢个牌。 冇错。 咁但系你考呢个牌嗰时谂住系咪做飞机师定咩噶？嗯， 绝对系想做飞机师。 咁终于考到之后，咁又点样条路？ 咁啊翻咗嚟啦，咁啊报名啦，咁啊经历一次一次嘅挫败啦，都仲未有机会入到行嘅。 系， 咪你而家考到噶啦已经？ 要应该话要有嘅牌我都袋住喺袋噶啦。 OK， 咁点解会唔收啊？系咯？ 点解？因为我估 正值得滞啊。 唔系，可能唔知啊。我年纪都唔细啦，因为我学飞嗰阵已经超过30噶啦。 即系行头唔大啦，再加上咧，本地嘅航空公司佢根本有自己训练佢飞机师嘅地方喺 Adelaide 咁样，咁所以你外来嘅未必请咯。 香港啊嘛，翻啲细航空公司， 你可唔可以去第二度做即系申请噶？ 澳门 可以，理论上可以，但系即系人哋会好难会请一个香港人嘅身份去做呢個崗位咯，因為其實各個國家都有好多咁嘅人嘅。 咁變咗你而家咧，你考咗牌幾耐？而家有咗？ 我而家都兩年到噶啦，翻咗嚟。 但係兩年到一路都未嚇揾得到飛機師工作。 係啊，暫時未。 哦，咁就 冇。會努力 嘅。但係咁你幾耐先去申請一次啫？你蹲咗兩年，咁呢兩年冇做嘢。 佢要隔一年先可以申請一次噶。 咁你呢兩年冇做嘢啊？ 有我头一年翻嚟揾唔到嘢做噶， 咁而家做咩？咁 而家系做翻航空界， 系咯， 系冇错，第二啲岗位， 明白、明白。咁喺度等紧机会，其实 可以咁讲， 咁都好啊，有咩系咯，冇乜事啊，等到等紧。 我想讲其实咧，系讲我喺中间嗰时咧，因为我发生头先你话 panic attack 嘅情况系我自己飞紧嘅，因为呢个字眼好打动我，因为我嗰时咧，我做紧咩咧？我系做紧我嘅叫 first。Solo flighter， 即系我第一次一条友冇教练，自己要飞出去三四个钟咁样。 系。 咁我嗰阵时候，哇，个脑海系个思绪系混乱到咧。 嗰时你飞咗，嗰时嘅飞行里数有几多啊？即系飞过几次经验？ 嗰阵时候都有，我估都有50个钟。 O、okay. K， 咦，我多你好多个飞行里数， 啱啦， 50000几。你嗰啲咩飞人理数啊？ 跟住咧， 嗰啲已经 咁讲， 所以第一次真系单独揸咧就好惊啦。 我唔系用惊嚟形容，个心好乱，即系会谂好多。教练以前我讲咩？喺呢个阶段我要做乜？我自己读咁多课本，我而家要做乜？咁即系个脑好似好多资讯，令到你好 overflow 咁样咯。 系啊， 系啊，但系好彩最尾都。come in one piece 咁咯， 哦，咁都唔系咩啫， 系啊， 一个人要飞几多钟啊？第一次， 第一次，我唔记得 minimum 好似要做10个钟，10零个钟， 唔系第一次一个人， 三个钟， 3个钟到啊，其实都 差唔多， 即系 A 系咪飞 A to B 噶？定系 A 飞翻嚟 A 咁噶？ A to B 做个 landing， 跟住翻翻嚟 A 就即系你原本学校嗰个 A B A 就 系。 系啊， 咁你飞过第一次 solo 之后，应该会好 enjoy 噶啦。 哇，唔系啊，成晚瞓唔着啊， 最惊就系 完咗都瞓唔着， 完咗瞓唔着，因为即系点讲，我发觉好多新学飞啲朋友仔都有咁上下情况， 系咩？ 即系因为好 揸飞机真系好难嘅咩？ 几难嘅其实。 哇，你个问题真系好啊！ 我问下佢啊嘛， 只要 都几难， 除咗第一个字咧，我答到你。你话揸飞机，我真系答唔到你。 你系真系好难噶。 唔系，即系 有几难、啊。 因为我其实成日都话，我哋人系earthbound animal 嘛，即系我哋唔 suppose 飞噶嘛，我哋要做一啲有违背自己。 自然能力嘅嘢就一定係要 咁啊，冇得揀安女講嘅人咁唔識。 咁你唔好游水啦， 咁我哋潛緊水多鬼魚。 人先生識游水喎，老細。 你咁你潛水咧？ 咪揸車。 咁潛水咧？咁人嘅手指，實人嘅手指拎嚟拎嚟，我係彈鋼琴咁咩？原本。系咪先冇得咁样夹硬 甩落去啫嘛？本身当然你讲嗰个讲法系啱，不过既然都挨到呢一步咯，就唔好摆咁多呢啲无谓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嗰样嘢落去，不如等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到好过啦。 降落伞嗰啲发明出嚟真系飘落地。 我觉得你可以正面少少，我听落你即系又唔想负面。 咁你咪 plan 咧，听到依家 负面，我负面过，但系即系中间经历咗好多嘢，又同啲即系好多朋友啊倾偈啊，咁即系俾到好多好嘅意见我。同埋 我唔知你而家听咁多，咁即系惨过乜？ 系咯， 唔系啊！我想话惨嘅，惨就系、是，诶、啊哎，我重点讲几句，惨就系、是，惨、啊、就系、是、诶、啊，你以为你自己 plan 好晒都系，去到咧发觉原来同你 plan 嘅完全唔同嘅。 哦， 系完全唔同得好紧要。 正如好似你头先讲，谂住一个礼拜搞掂呢个牌，跟住就要等成个月先。 唔系一个礼拜，即系你一个 plan 一段以为自己合理嘅时间搞，咁完全系你失晒预算得好紧要嘅。 我都系 嗰阵时要加钱啊，成啊，咁可能你用晒积蓄啊，咁屋企就会有 support 俾你嘅。 咁呢个都要求救啊，去到半蹲坑咁你。 喂，咁你算好好啦， 你起码叫做喂阿仔啊， 搞掂咗， 叫做有得求救啊仔，傻 唔太差啦。 咁你考到一半嗰时候，我飞咗50个钟头，跟住我冇钱考啦，咁咪败鬼走。 先嚟有冇求救系嘛？冇 讲呢啲。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噶，喺嗰边好多人真系考到一半，真系唔掂，真系翻咗屋企先。即系好多外国去。 当然啦，所以我哋咪话你好嘢咯，即系挨咗呢个阶段。你而家唔知下一个站系咩噶嘛？ 系啊， 可能突然之间有一次就见到你戴住个顶帽做机师噶啦。 系啊。喂，咁你有冇考直升机牌啊？ 系另一种牌嚟嘅。 咁你快啲考埋直升机牌，起码冇得做航行机，咪揸过澳门都好啊。 诶，系喎， 有得飞啊！ 系啊，或者你点知会可能撞到黄敏德咧？喺个天空上边，佢又揸 直升机牌，直升机牌嘅使费系fixed wing 嘅两倍喎， 左底嘅。 因为佢简单啲讲，佢更加烧油咯。 哦，呢贵喺呢啲地方嘅，原来 燃油嗰度。 咁你玩遥控飞机算啦。 我想话有冇电嘅直升机？ 咪遥控嗰啲咯， 嗰啲唔使钱噶。 喂，唔好咁负面啊！你而家相当之好啦，等紧呢个机会。 佢依家唔系负嘅，其实我觉得。 我唔系负， 讲翻谂翻以前嗰啲惨惨惨。 系啊，我谂起你嗰句 panic attack 嗰啲，哎呀，我真系 panic attack。 但系其实我话俾你听就系，你起码都 end up 叫做考到个牌，你过到 系咯，好好啦，沟死女啦。 未查， 同埋一樣嘢bonus 嚟嘅，我除咗考到個牌之外咧，我真係好似好老套，我發覺原來真係屋企人啊、朋友啊嘅關心咧係好緊要 嘅，係啊。 唔系真系有冇佢哋呢啲关心咧？我估我中间经历啲嘢咧挨唔过 嘅。当然啦，喂，老实讲，你考咗半用咗几廿万，我屋企都睇到用咗几廿万嘅，咁借埋俾你啦。喂，咁 唔系钱嘅问题，真系我唔知点形容。 关怀， 系啲限量支持啊嘛。你我哋明噶， 你唔好尝试形容，你其实形容得好渣啲嘢。 系咯。 喂，你有冇得揸飞机咁啊 ？O K。 有冇得揸飞机？点为之有冇得揸飞机？ 唔错。咁有冇机会揸飞机？ 如果突然间放假咁发神经翻过去，咁咪飞翻一阵。 我惊你好似阿 Bo 咁考咗个车牌，成世唔揸，跟住要再揸条保嘅几 廿分钟。唔系我揸车系 plan attack， 佢揸车我 plan attack。 喂，够俾啦，再同你倾，我哋真系有 plan attack。 多谢 Ken， 拜。 多谢 Ken， 努力啦，拜拜。 飞机上面 见 到你啦。 哦， 真系。 咁紧。 有 钱 人家 有 钱 说谎，我们信服在演讲，似蝼蚁没法生碰撞。人工的乌托邦，从温室不会受创。货轮似童话般拍岸，摇滚中醒觉那信仰，埋藏在雪地。那一天吃掉亦记起，若觉醒，原来为献你，像金色太阳那会。埋藏昨天理想，投身今天战场，错爱浅闭笑掌，城市快将要死，如果这都算正常，你我结这坏账。老年若记起，少年似重搭金地，揭露各权贵的禁忌，成长于这世纪。 传播中一再断臂，今要今现今天今地，如基因复制安于鬼，完全没破例，领天风伴随犯了规，人生高制全然是破费，若丝丝信为占领母体，埋葬昨天理想，投身今天战场，错爱钱币嚣张，前事快将要死，如果这都算正常，你我结这坏账。钱币超上，前事快将要死，如果这都算正常，你我结这坏账，还我昨天理想，离队抽身战场，和谐原是这样，前事永不会死，摇滚终于会破墙，世界有天合唱。 天地会 Color 172903至905全线开放，今晚三个题，阿布想听嘅咧，一如以往咧，系比较会迟啲先开斋嘅。 系啊，好定啊， 过关时遇到嘅有趣事，因为而家大家都过紧关啦，赶住十二点嗰啲吓。 冲关系嘛嗰啲，唔系冲关朝早啊嘛。 系唔知道我边度熟嘅啫？ 夜晚叫咩？ 我唔上去， 唔好扮嘢啦。 我上去嗰啲去到北京噶嘛，点熟啫？系咪先？ 先揼啊！ 系啊， 俾人揼啊！ 我啱讲咩咧？北京揼骨笑死我。好，迪伟想听呢个 classic 题目咧，都未开嘅小昆虫嘅故事。咁啊，世界各地嘅小昆虫故事啊，唔好净系局限喺香港啊吓。另外，今晚我想听咧就系曾经经历过嘅难关啊。咁啊，最好过渡咗啦，咁啊讲翻出嚟，咁可以而家面对难关嗰啲人咧，分享下你嘅经验，点可以共度呢啲难关？咁啊，902斋康唔闹爱情拯救区，今晚我哋未食宵夜，咁啊希望你哋帮帮手啦。十二点之后咧，902有另外一个嘅用途嘅，就系、是。叫做鬼故啊！阿迪伟已经恨听咗成几个月噶啦，喺放假之前佢都话听，都未听到。 冇咗啦呢样嘢。 今晚有 翻。你话冇揾你噶咯？ 打嚟啦！